头先做嗰个咧系司机嚟嘅，咁啊呢节都讲司机啦，因为一个礼拜出两节啦。头先讲中美贸易战厂嗰方面嘅嘢，想大家了解得多啲啦。第二咧，讲一啲电视嘅嘢啦，大陆嘅好多嘅潜规则。上次咧，上个礼拜咧，我就讲啲学户咧做特骨。而家基本上咧，大陆咧呢几年咧，当然就唔计而家。前几年咧，网络未咁兴盛嘅时候咧，成个即系成个产业链嘅潜规则就系钱、女人。好多嘅艺术学院，即系艺校，好多靓女啊，非常靓嘅，半红不黑，为咗做一个角色，整容嘅有啊，为咗得到个角色，能够做喺横店最多嘅，因为横店咧一穷二白，乜都冇吓、啊，慢慢发展咗一条产业链，咁诶非常有眼光，而家所有古装文初全部喺晒嗰度拍。亦都喺其他附近嘅地方咧，好多嘅艺校嘅女学生、男学生走晒喺嗰度揾机会。当然最容易揾到机会就系商场、夜店、食饭各样嘢。希望制作人员睇啱佢，然后佢就瞓上去。呢、这个系大陆嘅潜规则嚟嘅。我相信好多嘅明星都经历过。或者出名嘅人啊，听闻又好，真实又好啦、啊、我亦都唔知道有几多个，但係肯定係咁样、啊、因为我本身以前深圳电视台我懂得有个女主播喺到而家做到公共频道一把手个靓女，佢都係咁，呢、这个我懂嘅，所以我知道，其他嘅我唔敢讲。在横店要出名先做茄喱啡，最紧要博到出镜，然后想办法同长毛、同编剧、导演或者打灯嗰啲茄喱啡阿头打好关系，一个瞓一个，一个瞓上去，瞓到有对白讲，跟住睇下导演睇唔睇得啱你，或者有啲演员明星，好多人其实以前都爆过好多单啦，就系话我哋香港嘅男艺员上去横店开工，俾人影到夜店啊、沟女啊、满城春色啊、带翻工啊，跟住嗰个咧就系、是、曾经喺边套电视剧咧出过两个镜头嘅靓女，个生态系咁，但系当然啦，而家都系做直播嘅好多靓女流出嚟嘅视频，尤其喺拉上高。多的是，乜乜一姐，乜乜一姐，做直播嗰啲靓女，跟住咧为咗啲有钱佬啊，靓女啊，我中意听你唱歌成咧，就掟好多小礼物俾佢。而证实咗咧，最高嗰个网红做直播嘅咧，一个月系有1400万。而家大陆钱系几惊人，但系当然契爷系唔少，男朋友都唔少。嗰啲为咗捧你，好似捧你做明星咁，即系好似以前咁烧银纸啊，大家又斗攞个煲出嚟啊，食糖嘴啊，啊烧搵银纸烧煲绿豆沙一样，唔系话中国系咁，韩国系咁，日本系咁，以前我好多年前嘅香港都系咁，但系当网络发达咗，即系除咗啲做直播之后咧，而家抖音啊各样嘢咧，个时移世易，时移世易。咁呢好多自媒体自己拍片上传嘅，或者有啲小嘅制作公司自媒体搵几个女仔自己拍一啲小视频摆上网谷行佢，咁最紧要啦，而家之前有个奶茶卖呢个做呢个网红嘅叫朵儿啦跟住近期啦叫做中庭啦又叫一见钟情啦呢啲啦， 咁好多呢啲啦，南翔六点半啦，咁系好多嘅，咪陈翔六点半啦，好多。佢哋靠自己咧，一路咧冇制作冇本钱，用手机都一路拍一路拍，跟住有人觉得你得，因为个市场大，佢一路做落去，咁变咗而家做嘅嘢咧就同以前唔同，以前系瞓上去，而家就多咗其他嘅渠道嘅机会。今日点解讲呢个题目咧？因为咧湖南卫视可能好多人唔识啊，但系湖南卫视。是真真正正除了广东省的珠江频道或者是广东省电视台之外，它最接近香港的一个电视台叫做湖南卫视。它的收视是高的，从来在中国呢三甲之内能够跟它比拼的就是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加上湖南卫视三大电视台。每年的跨年晚会，所有中港台的歌星红星最红的那些全部都在那里跨年晚会的。倒数元旦一定是。何况湖南卫视台呢还多了很多的香港演员香港的歌星。当然最出名近期最出名的就是祖蓝师兄啊，咁啊同埋个老婆啦。咁呢就湖南卫视当年咧一炮成名，佢本身就做好多啲嗱快乐大本营啦，系咪啊？谢娜啦，何炅定何玲啊？应该何玲啩？嗰个字我唔识读，一个简体字啊，繁体字我睇唔到吓。成斗人啦，天天向上啦，咁啊到最后咩超女啦？超女嘅就系周笔畅佢哋啦，啊同埋呢个。成啦，系风魔全个，亦都系第一个节目咧，可以所有人用发信息嚟投票选边个做冠军。佢系第一个呢，用呢个形式，用手机发信息投票，每一场临场你中意边个歌手，你揿入去。湖南卫视，佢哋好中意做香港人，而香港人逢系电影电视剧上大陆咧，就一定会去佢个台嗰度做宣传。而当时开台冇几耐嘅时候呢，佢所有嘅节目呢全部都落嚟香港拍，介绍香港食乜嘢呀，潮流兴乜嘢，湖南卫视呢个係。而最近有一个电视台，有个电视剧叫《爸爸去哪儿碌》，係咪唔俾上。因为亲子节目要腰斩你。唔想你做呢啲节目，而湖南卫视系创意最高嘅，譬如江苏卫视或者浙江卫视啦，吓佢哋好多嘅大型综艺节目做得特别出色咧，佢哋就系咁噶啦。而湖南卫视都有抄嘅，当然啦，秋女无敌啦，啊抄美剧啦，咁啊用啲素人啦，素人。出嚟做啦，咁啊，嗰个黄海啊，因为呢套片扮乸型，跟住慢慢走咗上嚟啦，吓，跟住狼爷榜做五电啊，培养咗好多籍籍无闻嘅人，系电视台，唔系制作公司培养，系电视台直接培养。而刘若英啊、陈好啊，亦都拍过佢啦，就朱德容嘅漫画啦，改编做电视剧。咁点解今日讲湖南卫视同埋嗰个潜规则？而家呢中央电视台同埋中宣部啊港管局，佢哋话湖南卫视太过商业化，然后要整顿湖南卫视。其实呢整顿唔出奇嘅，我哋广东频道成日拉人㗎啦。南方电视台拉到驚，所以南方电视台好难有大型制作。同珠江频道，其实广东咁有钱，点解你做呢啲咁嘅节目咁差过人哋咁多嘅？係呀。係呀。成日都拉人。不停拉人。湖南电视台话你过度娱乐化。而家一定要拆呢个习近平鞋。 尤其最新推出的平语近人，习近平的语言，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在黄金时代尼波还有一个标题叫我们一起来解读。而在这段时间呢，湖南电视台很多的制作人和很多的话事人是全部纷纷被拉落马。有阵时呢睇到咁样係今日需要乜嘢，听日需要得乜嘢，听日做乜嘢，完完全全可以要你一夜收皮，呢、這个就係中国。包括金马奖。有个人讲几句佢心里面相信嘅说话，然后就全部抵制佢。或者佢突然间去范冰冰咁一出咗事，佢嘅所有影视作品即刻下架，投资嘅风险系极其大嘅个风险。而家大陆做影艺事业系极其大嘅，而从来湖南卫视系三甲嘅，而家因为评语近人啊收视插水。在11月5号最后尾一集收视率只是得主流电视台 0.107%， 1% 都没有，还是 0.107%， 狂跌到由第三位狂跌到23位。所以在大陆的生存真是适者生存。认真嘅啊，咁我都话啦，我想做翻啲多啲讨论嘅节目啦，讲大陆嘅嘢啦，政治又好，娱乐又好啦，讲翻多少少啦。虽然我就当然冇啊 M J 嗰度做强国新闻者咁巴闭噶啦，但系我讲我嘅观点，我睇到嘅嘢系咪啊？湖南卫视系基本上就复制咗以前我哋嘅欢乐今宵，系啊，复制咗我哋嘅欢乐今宵。到而家嘅模式都似、啊、快乐大本营啊，天天向上呢啲啊，电视剧系近似香港嘅电视剧，曾经嘅香港电视剧、啊、所以咧，一有咩事咧，最中意就请香港嘅艺人，好似啱啱燃起攻略完咗之后咁，所以当然佘诗曼系四周围都去，但系佢都系去嘅。同埋佢哋好多主持咧，系接受咗香港人嗰套咧，佢哋系识讲广东话。所以呢王祖蓝呢在湖南卫视呢带了好多香港人冇签 TVB 的艺人是上了湖南卫视，是跟他们找寻机会和工作的。这个亦都是香港人演艺界的其中对香港的影视界的一条出路来的。但是现在太过娱乐化开始此路不通，多谢大家。